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234集，神使之翼。 他是谁？ 江瑶愣住了，他试图穿过那十年前的记忆画面，看清那女子的面容，但视线却始终模糊不清，只能隐约瞧见他父亲从怀中掏出一枚泛着绿色荧光的物件，伸手递给了面前的白袍女子。 父亲给了他什么东西啊？他们两人认识啊？ 江瑶惊愕不已，他没想到换回的记忆碎片中竟然有着如此不同寻常的片段。而更令他惊讶的是，他发现那白袍女子在接过物件后，手中开始迸发出一道刺眼的白光。 嗯， 江瑶的视线随着记忆中的自己不由移开，待到光芒散去，他再次转过头，却赫然发现原本空无一物的悬崖前方竟然凭空出现了一座茂密的山林。 这是…… 难以置信的江瑶下意识地后退了两步，却不小心踩到了身后的枯枝。江瑶心下顿感不妙，然而身处记忆世界的他根本无从闪躲，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前方的白袍女子忽然转身看向他，将燃起法术光芒的手指对准了他的方向。 啊！ 江瑶猛地睁开了眼睛，此时的他这才发现眼前似乎有道人影正抓着他的肩膀，焦急地呼唤着他的名字。 江瑶，江瑶，星月。 江瑶抬头望着前方那双担心不已的金银双瞳，意识终于从恍惚中逐渐清醒。 你没事吧？ 看到江瑶终于恢复了意识，陆星月总算松了口气。 刚才真是吓死我了，那股妖气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就理解成我的妖力失控了吧？ 江瑶捂着胸口，体内奔腾的妖气随着体内能量海洋的平复逐渐趋缓。在短时间内吞噬了大量思念能量体后，江瑶的身体反而有种虚脱的感觉，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因吞噬而带来的副作用。 对了，三足乌呢？ 江瑶忽然如梦初醒，连忙望向四周，却见身边一片残垣断壁，原本法阵的位置已空无一人，而那枚摆放着镇魂石的展示台也随着那魔石的消失灰飞烟灭。 三足乌已经脱身了，而且等我找到你的时候镇魂石也不见了。 一想到那枚镇魂石中竟然束缚着青鸟的一缕魂魄，陆星月的脸上顿时又阴霾了几分。他抬起头，冷眼环视了一圈四周，随后将视线聚焦在了地上那串破碎并渐渐分解的树灵之上。 嗯，这树灵之前不是已经撤走了吗？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可能是在混乱中被震出来了吧。 江瑶含糊地敷衍了一句，他可不能告诉陆星月这树灵是被他体内的蚩尤主魂召唤而来的。不过索性陆星月也没深究，只是伸手扶起了江瑶。 算了，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你的面具已经碎了，要是被鬼牙祖发现刚才爆发妖力的是你，那就麻烦了。 陆星月说着连忙扶着虚弱的江瑶就要往废墟外走去，但就在这时却听一阵喧嚣声从废墟外围传了过来。 快围起来，围起来，不能放跑一个。 怎么来得那么快？ 陆星月焦急地望了眼前方攒动的人影，带着江瑶转头就跑。然而悲剧的是，他很快发现围攻人影的数量超乎预料，被包围的他们完全没有其他退路可走。 混蛋，被抓住的话就是死路一条。 陆星月咬着牙环视着四周，被破坏的黑魂堡已近废墟状态，就算能躲一时，被揪出来也只是时间问题。 星月，别管我了，你先一个人出去。 江瑶认真说道。 再这样下去，我们两个都逃不掉，只有去外面找到饕餮，我们才有一线生。等找到他，你小命都没了。 陆星月吼了一句，双眸中除了焦虑，更夹杂着一丝怒火。 事到如今，你还指望他？他要是会出现，早就出现了。星月， 江瑶没想到提起饕餮，竟然会让陆星月动怒，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正在纠结之间，只听一阵喧闹的脚步声由远及近，朝着两人的方向纷至沓来。 里面好像有动静，快快去看看。 眼看着两人的行迹即将暴露，陆星月顿时也顾不上拌嘴，连忙拉着江瑶朝着反方向跑去。然而就在此时，一只有力的手臂忽然从边上伸出，猛地抓住了陆星月的胳膊，将两人一把拖进边上的废墟。 谁？嘘，别说话。 熟悉的声音从废墟阴影中响起，而掩盖在那阴影之下的是穆剑云那张严肃而略显晦暗的脸。 是你？ 陆星月认出了对方，脸上露出了些许诧异的表情。 你什么时候在的？ 穆剑云没有回答，只是沉默地看了眼江瑶那张苍白的脸庞，随即又神色复杂地移开视线，轻轻转过了身。 别往那个方向走，那边埋伏着象蛇的卫队，跟我来。 穆剑云说着，对陆星月和江瑶两人打了个手势，而后者也没其他选择，便只能跟着穆剑云躲进了不远处一堆残垣之后，警惕地观察着前方的动静。 哎，奇怪，刚才这边好像还有人影的。 那边再找找。 几名卫兵吵闹着匆匆而过，看样子并没有善罢甘休的打算。穆剑云冷静地望着卫兵们行进的方向，随即转头看向江瑶和陆星月。 我已经打探过，这黑魂堡后方还没被围住，你们顺着这片废墟往东南方向走，就能离开这儿。 那你呢？ 江瑶连忙问道。 我去引开他们。 穆剑云说着，望向前方的卫兵。 此次鬼牙族设局计划夺取三族屋的魂魄，同时打算利用镇魂石将现场那些被筛选而来的贵客变成任人摆布的傀儡。虽然我不知道他们突然做出如此疯狂之事的原因是什么，但既然如今计划失败，他们绝不会放过现场的任何目击者。 可如果他们打算将所有目击者灭口的话，那你一个人行动岂不是很危险？ 江瑶紧张道。 放心，我不会有事的。 穆剑云别过头看了眼江瑶担心的表情，原本冷峻的语气似乎柔和了些许。 以我的身份，既然敢单枪匹马地来到这里，就必然留有后手，我会想办法制造混乱，而你们就趁机会逃到司音街东南角尽头的一座破庙，那里有离开鬼市回到丰都地界的密道。 说完，穆剑云便站起身，缓步走出废墟，一道法术铭文在他手心中渐渐迸发光芒。 你真的不一起走吗？ 陆星月犹豫着轻声问了一句。 别磨蹭了，快走。 穆剑云头都没回，再扔下一句后便闪身冲了出去，消失在了暗影之中。 在那里，快追。 杂乱的脚步与喧嚣声此起彼伏，穆剑云一边穿梭在飞扬的灰尘与残垣的阴影中，一边观察着这座黑魂堡废墟的上方。原本水滴状的堡垒在先前的妖气风暴中已被毁得破败不堪，而天花板上那道巨大的洞窟则是先前三族屋暴走后留下的杰作。不过这样的地形对于穆剑云来说倒是正中下怀，只见他沿着碎石阶梯三两下便跳跃至上方的洞窟边缘，闪身钻出了洞窟，俯身掩藏在堡顶的阴影之中。 虽然不想出此下策，但也没办法了。 穆剑云抬头望了眼司音街上大肆搜捕的卫队，随后小心地伸出手，将手心中那道散发着幽蓝光芒的法术铭文对准了乌云密布的上空。 以灵域之眼换八方之力，神使之印现。 刹那间，一道刺耳的呼啸突然直冲云霄，下方的众人抬头一看，却惊恐地发现 头顶的乌云上竟然投射出了一只巨大的勾玉形印记，一枚蓝色的巨眼从勾玉腹部逐渐睁开，高高俯视着底下整条四阴街。 这是神使之印。 象蛇一见到天空那枚印记，脸色顿时大变， 竟然让灵域神使混进来了，你们这帮守卫是干什么吃的？ 象蛇大人，就算灵域神使在这里现身，那也是自投罗网啊，这四阴街可是咱们的地盘。 你懂什么？这神使之印可是灵域神使的紧急求援标志，一旦出现，不管是灵域台也好，妖神府也罢，那些顾忌着身份无法出入这里的家伙们就相当于获得了许可证，这完全是要灭了我们鬼市的节奏。 象蛇气得浑身发抖。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要抓那灵域神使吗？ 周围的卫兵面面相觑，一脸茫然。 哼，那家伙既然敢自曝身份，那就别想活着出去。所有人听着，给我。 话说一半，象蛇却忽然像是望见了什么，声音戛然而止。 等等，你们几个不是吐蕃大人的贴身卫兵吗？怎么会在这儿？ 象蛇急步向前，指着前方一队着装不同的卫兵问道。 启禀象蛇大人，吐蕃大人他说司音街这边需要人手，让我们都来支援您。 一名卫兵赶紧报告道。 那也就是说，吐蕃大人现在身边一个侍卫都没有。 象蛇的脸色刷的一下白了。 吐蕃大人现在在哪儿？ 属下也不知道，吐蕃大人好像约了谁见面。 坏了，难不成这神使之印会出现在这儿，其实是想要调虎离山？ 象蛇咬着牙，转身对着卫兵们吼道， 所有鬼牙组成员听令，即刻撤离司阴间，找到吐蕃大人。 乌压压的部队如潮水一般朝司阴街西北方迅速退去。如此反常的状况不但令那些逃难的人群一脸惊奇，就连藏身在黑魂堡顶部的穆剑云也是深感意外，因为根据他原本的预估，鬼牙组他们应该没那么容易放过他才对。 竟然把卫队都撤了，难不成是出了其他什么事？ 穆剑云望着远处撤离的部队，在诧异的同时多少也是松了一口气，虽然他是抱着孤注一掷的念头才放出神使之印，但如果真的让他拖着受伤未愈的脚踝与那么多卫兵周旋，恐怕也不是那么轻松的事。 江瑶他们应该已经逃走了吧？ 穆剑云皱着眉，伸手抚过脚上渗血的伤口，随即又转过头看了眼司阴界的东南角，那正是江瑶和陆星月逃离的方向。 嗯，下面那人是？ 穆剑云微微眯起眼，只见在他的视线前方忽然出现了一名鬼鬼祟祟的人影。 这人好像是叫邱老三。 穆剑云盯着底下那名 T 恤男子，却发现此人一反之前的聒噪模样，只是神色冰冷地注视着司阴街的东南方向，随即一闪身在夜色中消失不见。